但其实我们说，从人的情绪来讲啊，懂得害怕，懂得恐惧，其实是有积极意义的。人如果什么都不怕，那咱们说这是什么？愣头青啊。你心里面没有畏惧，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对你形成威慑，那么人是很容易在这种情况下去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的，那可能是会惹祸上身的。那咱们都不说别的，你就说你开车在路上啊，我们人本能的对速度是有恐惧的，特别快的速度下，如果人能够感知到这种飞快的速度，人心里面有恐惧，这种恐惧恰恰就是保证我们安全行驶的一个有力的保障。当然坐在飞机上速度比这快得多，但你在机舱里你并觉不出来它有那么快，这个没事。但在路上开车，有的人我们说啊，咱们现在说这不好的飞车党，这些人就对速度没有恐惧，那么他们在道路上行驶其实是非常大的对己对人的安全隐患。从这个角度讲，我们不能把惧这种情绪一概的认为它是一种负面情绪，它对于保证我们人的健康安全，这是有积极的意义的。我们今天从人的七种情绪上来看这个惧，恐惧可以做这样的解读。但是呢，在儒家思想里啊，提到这个惧，更多的呢，并不是指这一重含义。因为在《论语》当中曾经记录过孔子这样一段表述啊，智者不惑，仁者不忧，勇者不惧。他这里讲的这种惧啊，指的是作为一个君子啊，或者说我们儒家思想希望人们成为的一个仁者，那么他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质呢？智、仁、勇啊，这个人要有一颗博爱的心，有着高远的人生智慧，同时呢有勇敢坚强的意志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他就可以做到不忧、不惑、不惧，这能够使我们更好的面对人生的挑战。啊，在儒家思想里面讲到的这个惧呢，更多的其实是这种含义。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，人的这个恐惧，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这种本能的有着自我保护积极意义的恐惧之外，还有一种恐惧，那纯粹属于啊，叫做什么？自己吓自己啊。这事儿本来不恐惧，子虚乌有，但是呢，有的人呢是基于迷信的原因，有的人呢是基于自己的心底不够坦荡，他有愧，或者说得更直白一些，他心里有鬼，那么就会使得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呢，他产生恐惧的情绪。这方面啊，我们传统相声当中还真有一些作品讲的是这个问题。我们今天呢，首先请您欣赏一段单口相声《借火》，由中央广播说唱团当年的相声名家郭全宝先生表演。作品中心怀恐惧的这位啊，恐惧大了，把自己给吓死了。为什么会这么害怕呀？他的心里啊就有鬼。 这回啊，我说一个小笑话。哎，怎么叫小笑话啊？说着说您一乐呀，就是笑话。哎，这个笑话叫借火，这是怎么个意思？就是说啊，还是闹鬼的意思。这个闹鬼啊，根本是也没有鬼，神也没有神，神鬼根本就没有。那说神鬼到底有没有啊？你要让我说神鬼还是有，那就说你这不是矛盾吗？一点也不矛盾。鬼分是什么鬼，神呢是什么神啊？您这人的精神非常好啊，你看人家精神多好啊，这个神有啊，人家那种啊干劲，人家那种精神我们应该学习人家，那个神有。鬼呢，什么鬼啊？鬼病之鬼，他做这个事情啊，见不得人，这是鬼，在那鬼鬼祟祟办这事情，见不得人，这是鬼。真正闹的鬼儿并没有啊，真正神仙哪有神仙呢？谁见过呀？您别说这灶王爷，我倒知道，过去啊，这个家家不供了一个灶王爷吗？这倒是有，拿那当神仙。到这个旧历啊，腊月二十三祭灶王爷。二十三这天祭灶呢，灶王爷上天，给这灶王爷呀、点三炷香，搁一碗凉水，啊，上点供啊，是买点糖瓜，祭灶嘛。为什么给这个灶王爷买糖瓜啊？为让他吃了嘴好甜的，上天以后说好话。这不还有这么一副对联的吗？这灶王对是什么对联呢？上联是上天言好事，下联是回宫降吉祥。

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可快乐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可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7:06 来了您嘞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。 你们朝这儿，正往来来呢，这是四位，给这续水啊，这是囊定，这是天馆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期待。 要喝水，我在这儿呢。哎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。 别挨骂了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，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，我是您的朋友大鹏。下边呢继续我们曲艺作品里的三字经这个主题，接着和您一起啊边听段子边浏览三字经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。刚才上一时段我们欣赏的那段单口相声借活里啊，被自己的恐惧吓死的这位，这是因为他心里有鬼，问心有愧。下边我们要请您欣赏的这段相声里啊，害怕的不只是一位，好几个人心里头都挺害怕的，都有点心虚。他们倒不是因为心里有鬼或者做了什么亏心事，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？要我说呀，这还是科学素养啊，或者说这个知识水平有局限造成的。他迷信，这一迷信不要紧啊，把别人弄得如临大敌不说呀，自己也吓个半死。我们再次请上郭全宝先生为我们演绎传统单口相声《抡弦子》。 这个抡弦子是怎么个内容呢？这是闹鬼的这么一段故事。过去呀，有的是迷信，为什么？他封建统治阶级呀，他麻痹人民，利用这个迷信，弄到这人死了还能活了啊。让这人死了以后啊，拉屁事啊，诈尸啊，掐人呢、啊、他弄这一套。有的那人呢没有科学性，缺乏科学观点，迷迷糊糊的就信了。那时候他迷信，真正人死了怎么还能活呢？是不是人死了死了一死了就完了，他还能闹鬼？没有这么回事。而人以为闹鬼误会了，弄得这事还挺玄虚，挺害怕。我今天说这个抡弦子呢，就是这么个鬼故事。这还是咱们北京的一个时事，不过这个年限呢离现在远了一些。这什么时候的事儿？这是在清末民初的时候。我小时候听我祖父跟我讲过这事儿。远点儿，要怎么传统的段子呢？这事儿就出在咱们北京啊，现在叫朝阳门，就是咱们朝阳区朝阳门，过去叫齐府门。在朝阳门的官乡啊，住着这么一家，有个王老头。这个老头呢，跟前一儿一女，姑娘大了，聘到城里，就给他城里南小街子了。剩下呢，这官乡乡下这爷儿俩呢，种着二亩来地儿，有时候种点蔬菜什么的，哎，日子还过得去。忽然间，这老头得了个暴病死了。老头死了以后，这小伙子弄了三块布板，把这老头给停在那儿了，身上盖了一张粉帘纸。在这死人头了供了一碗枣头饭，弄了三个面饼，插了三根棒叫打狗棒，在这饭上又给搁了几片肉，为了祭奠祭奠。可这小伙子想啊，哎呀，我爸爸死的这么突然，也是这么快，这我怎么弄啊？这后事怎么办呢？他没准主意怎么办呢？他一想啊，我得找我姐姐去，跟我姐姐得商量商量，这老人死了怎么罚算啊？ 另外说，这老人得的什么病，怎么死的，请的哪个大夫看呢？这后事怎么办？跟他姐姐想要商量商量。可是他一想，他要走了，剩那老头一个人在这儿停着，他又不放心，恐怕是有猫了狗了要给伤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哎，忽然间这小伙子想起来了，在他们住的隔壁啊，有一老头，这老头姓李，论着呢，他管这李老头叫二代。这李老头跟他父亲呢，这哥俩还挺好，没事有时候下个棋啊，喝个酒啊。这老哥俩还挺谈得来，他一想，干脆我找李大爷去，让他帮忙看着，省得我走了这儿没人，回剩老头一人这儿停着，要有猫狗了给伤了就不得了。他想到这儿怎么办呢？到隔壁找那李大爷去了，给那李大爷磕一头，论着叫二大爷呀，二大爷我给您磕头了。这老头一瞧，哦，他穿着大孝袍子，怎么了您这是？哎，您还急呢，我父亲过去了。是啊，前两天我们老哥俩还下棋来着，谁说不是啊，我爸爸得了个暴病，他倒没受什么罪，你看他死了，我想啊，我求求您，您得帮我的忙。老头说，帮忙是应该帮忙，你要求我干什么呢？我呀，进城找我姐姐去，我得跟我姐姐商量商量啊，这后事怎么办？我走了，家里这儿没人呢，求您帮忙啊，给我看着死人。你们老哥俩活着时候，他跟您不错啊，您得帮个忙啊，要不然我走着我也不放心呢。老头一听是让他看死尸，这李老头本身就胆小，本身就够迷信的，他害怕，怎么办？他又不好意思推辞。你说他这有交情啊，这老哥俩不是挺好的吗？老头啊，无可奈何的。哦，你要进城啊？嗨，我帮忙啊，我这么大年纪了，是不是？我帮忙，我倒愿意帮忙。可是这么着，你要进城找你姐姐呀，你千万可别等关城啊。那时候怎么还关城了？对了，那个时候一到了五六点钟，太阳一压身就关城门。现在没城门了，过去得有城啊，四有城都有城门呢。一关城呢，这老头怕他出不来。你想，要一关了城，你要一出不来，我这么大岁数，我要看一会儿啊才可以。你要让我看一宿，我可没那么大精力呀、啊，我盯不住啊。其实这老头不是盯不住，实际上他是害怕。小伙子说，二大爷您放心吧，我到那儿我快去快来，绝不让您不放心。哎，那好，咱们都有交情，那你就去吧，千万想着别关城，快回来啊。好，我去去就来。小伙子说完了走了。联想他见着他姐姐，他得说说这情况啊，这么一说情况，说话了，把时间耽误了。说着说着，怎么花钱罚他的父亲买什么棺材啊？怎么样搁多少天念多少经？这么一商量这事儿，关城了，天黑了，这小伙子出不来了。老头一人在乡下这看这死人，越看越害怕。他这老头本来就胆小。哎，天都快黑了，你说这些年轻人啊，嘴巴子没毛，办事不牢，千叮咛万嘱咐让他快回来。你看看，哎，天都这样晚了，这不麻烦吗？一定回不来了，这都黑了。哎呀，日子怎么搞啊？再一瞧那死人在那停着，他更害怕了。他跟他嘀咕，兄弟，咱人死可死个仁义啊，你儿子进城找你女儿去了，跟他商量怎么罚送你。你他回不来了，让我看着你，你千万你可别吓唬我，是不是？哎呦，你就老老实实的躺着就行了，你可别起来，连一起来我就趴下了。 他自个儿跟自个儿犯嘀咕啊。结果天黑了怎么办呢？他一想，我点上灯吧。他那时候又不是这电灯这么亮，没有。那时候点的都是什么呀？豆油油壶、豆油灯。他把这灯点着了，坐在这儿啊，心里噔噔噔噔就犯嘀咕。正赶上天又刮点小风，哎，这灯啊忽然间呼长了这火苗，但是呼又短了，一会儿剩倒炸这么点火苗了，直放绿火苗。这老头啊，这头发唰就立起来了，这腿都蹦一下下直了。哎呦，这怎么着？这是怎么直放绿火苗啊？你可别吓唬我，是不是？哎呦，这不要我命吗？这一宿我怎么受啊？哎，都回不来了。这老头更害怕。正在这害怕这功夫呢，哎，您说也巧，门外头来了救命的了。谁呀？来了一个失目的先生，抱着弦子唱小曲儿的，就是盲人，就是瞎子，什么也瞧不见，唱小曲儿的。您在乡下呀，收完庄稼以后晚不场有这种，他呀唱这么几段，有时候啊送点啊干粮啊，有时候给破俩钱啊，说大书，什么这个唱个零段的，唱个小段，唱大书啊都可以。这先生抱着弦子，哗的隆的隆，哗的的隆，打外边过来。这老头一听这弹弦子的。这瞎子来了，这老头乐了，哎，这可有意思，哎呀，这唱曲的来了，我何不让他跟我就个伴儿啊？何必我一人在这儿害怕呢？哎，想到这儿他就出来了，冲这个弹弦的这人呢打招呼：“先生，唱曲的先生，过来来。”您看这失目的人没有？他这个耳音最好，一听哦。李大爷吧，你看我就听出是您的声音，怎么您想结的吗？啊，我给您唱两段，您要听什么大武艺、小武艺、五女七真、西游记、三列国、东西汉、水浒、聊斋、济公传，我都能唱。老头说行啊，有什么话咱们家里商量了，来来来，我拉着你。这李老头拉着这先生的马杆，就给领到这死人这屋里来了。到屋里先把马杆给藏到门后头了，他干嘛把马杆藏起来？对了，这马杆就是那瞎子的腿，也是他的眼睛，你要没有马杆他往哪走啊？心说得了，今儿就你跟我翘爸了，行了，怎么着我也省得一人这害怕。先生您坐着歇会儿，歇会儿。先生说，我不累我不累，我给您唱点什么好啊？您赏个题目吧。这老头是什么心理？老头想啊，我跟他说什么都行，我千万别告诉他这屋里有死人，我一说有死人他准不呆，他一不呆他走了以后剩我一人我还得害怕呀。这个上岁数的人呢，说话也是没把握，他说着说着他把这死人呢给说漏了。怎么着？他说，哎，先生您坐着先歇会儿，喝点水不忙啊，唱不唱的不要紧。再者说了，这死鬼跟活着跟我都不错。他把死鬼说出来了。先生一听，哎，二大爷您别开玩笑啊，您说什么死鬼？怎么这屋里还有死鬼啊？老头一想，哎呦，这坏了，不是把死鬼说出来了，哎呀，这不是麻烦吗？先生这么着吧，干脆我就明告诉您得了，实话实说吧，这儿不是我的家，这是我们街坊的王老头他们家，他死了暴病，他儿子进城找他姐姐去了，他关着了他出不来了，让我一人在这看死尸，哎呀，我不害怕吗？求先生您帮忙跟我作伴一块儿看着就行了，省得我一人害怕。再就说了，这老头我听说活着时候他就不老实，死了时候我看他闹啊，他一闹你想我多害怕呀、啊、他这一说啊，那先生就一哆嗦，怎么的呢？好吧，我听您这话都新鲜了， 活时就不老实，退了死了还闹呢。 哦，对了，他一闹您跑了，您有眼有户的您还害怕呢，我这瞎不合眼了我更害怕了，回头您跑了我往哪儿撞啊，我这个算了吧，您呢您给多少钱我也不上了，您买马杆给我我走。你看这先生他不待了，他要走，老头一想你走了不是麻烦吗，干脆我呀对不住你了，这老头也损点，见不宁腰蹭一下都穿出去了，这老头身体还够灵活的，到门外的稀里哗啦他把门锁上了，他一锁门那先生更害怕，哎怎么回事呢，二大爷您这招可损啊，您都把门锁上了，您这回一有动静我出不去呀，看看老头啊，来了先生您也甭嚷了您也甭乱，这么着得了，您在屋里唱我在外头听不是一样吗，先说废话，我唱得下去吗，老头您是您咋把门开开啊，老头说开什么门呢，反正这屋子我是不进去了，你自己想主意得了，哎你爱怎么办怎么办，反正我就在外头待着了，这先生一想我别着急，哎我一着急呀、啊、他不进来，我想个办法我把他框进来，只要你一开门我顺着这声音我就往外跑，这先生想一计策把这老头框进来，二大爷没有您这么做事的，您看您这人您哪能这样做，行了我跟您叫办，我今儿都不走了，我给您唱两段，唱两段咱也撞到哪儿不是，可是有一样我得喝点水啊，我这嗓子都干了，您给我沏点水来行不行啊，那意思你要沏水了你一开门我就顺着往外跑，老头也明白这意思啊，你渴了要喝点水啊，我早就沏了一壶水搁你旁边了，你自个儿拿手摸去吧，让他自个儿摸，先生也确实是有点渴了，摸吧，他拿手一摸，他坐这地方也特别，整是那死鬼旁边，拿手一摸整摸这死人那鼻子上，您看那能不害怕吗，我摸摸您试试，哎呦那大爷都什么冰凉梆硬了这儿、啊、老头说哎呦我还忘告诉你了，你坐的可就是死鬼旁边，哎你说这不要命吗，您怎么给我搁这儿了，这可怎么好，怎么好啊，你喝完水你唱啊，哎我唱吧，人没这么笨，怎么弦也断了，他本来这心就没在这弦子上，他害怕了，哎呦这个怎么办呢，这玩意儿这先生这害怕，正在本来就害怕的时候又凑巧了，怎么这屋里有一猫，这猫啊三天没吃着什么了，这死人头不是有几片肉吗，这猫啊奔那肉去了，打这死人身上一窜，他带着风呢，死人身上盖着一张粉帘纸啊，这猫子一翻蹭一下，这纸就刷一响，这先生那一哆嗦，哎呦我的二大爷，哎呦这可响了啊，他就听见刷一下响了，那老头呢还直捂着这他，嗨这先生你大什么事在屋里头，说这先生你大什么事就甭嚷，瞎子听明了，这诈尸诈尸了，哎呦这不要命吗，你看怎么我就知道得有这手，您快开门了您呐，老头说哎呦诈尸了，这可要命了，不是开什么门，钥匙还让我锁屋里了，哎这怎么办，诈尸我怎么办，老头说哎先生诈尸了可了不得，我告诉你啊，千万可别让他抱住你，抱住你你可活不了，我给你出个主意，你这么着，你拿点东西瞧准了，你给他一下子，我瞧准了啊，我瞧得见吗，我瞧准了啊，哎呦你可死掉了，你这人那怎么样呢，抱着反正你活不了， 这先生实在害怕，没办法了。他一想，别让他抱住我呀，我拿什么东西拽他，我也没有。一想，对了，我手里攥着弦子呢，干脆我抡这弦子得了，我拿弦子给你抡躺下，我不就活了吗？他想到这儿了，拿起这弦子，啪，头一下他把那豆油灯给扒拉地下去了。这屋里是去马无黑，他就扔了。哎呦我的妈哟，诈尸又稀里哗啦噼里啪啦。啊，这一下什么叫茶壶茶碗茶盘呢？油盆酱罐盐坛子，他全给摔了。一边摔着还一边想，哎呦诈尸又噼里啪啦噼里啪啦。他这么一抡这弦子，这老头在外边也害怕了。哎呦麻烦了，二位还打起来了，这是打起来。哎呦这怎么好，这老头想着报官去，黑更半夜您说哪报官去，就房后的那有个瓜地，有四人在那儿看瓜，这四人在那儿支惊，老头来了，老头是吓晕了，说话也说的不对了，乱七八糟。哎呦了不得了，四位大师喽，四位大师喽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什么四位大师了，不是你们四位上我们这看看去吧，我们这边老头死了，死了又活了，诈尸了，那闹得绿的知道。这四人一听也好奇，哎大哥你听说过这诈尸吗？我听说过，没瞧见过。那咱们这瞧瞧，咱四人一块去。好，哎咱拿点东西，对，咱拿这钩杆子，他们每人拿着一根白蜡钩杆子，想什么到那儿诈尸没关系，我给钩塔去就行了，这就走走走，跟这老头就来了。先那个瞎子在屋里嚷诈尸了，要命了，后来嗓子喊干了也累了，他就不喊了，他净剩抡了，气话气话。这老头把这四人领到这儿来，四位你们听听啊，你看屋里闹得多厉害呀。四人一听，嗯，闹得是可以的，一努嘴儿，心说咱可别进去，接着窗户把这钩杆子捅进去，咱们豁喽，咱把这钩踩不就得了吗？对，不，四根钩杆子捅进去了，在那稀里呼就这么一豁喽，那先生在里头呢，气得哇气得抡，时间长了，这弦子骨子痛坏，钩杆子都有钩了，反而搭在一块儿了，搭在一块儿不动呢。先生高兴了，那意思好，哎呀，这死鬼可抱住了啊，认为是抱住了，外边这哎弄不住，有劲儿，来睁一指吧，仨人过来，四人一块儿拽那杆子，使劲这么一揽，坏了。弦子骨的撸套了，这弦子骨一撸套，这先生噔噔噔，补整座台轮上，这凳子腿把腰也硌了。哎呀我的妈呀，呵呵，这四人一听纳闷啊，哎不对啊，二大人怎么死人还说话呀？这时候老头才明白，哎呦对了，忘了告诉你们了，屋里还一瞎子呢。 好了，听众朋友，今天我们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，在欣赏了两段单口相声之后，到这里也要告一段落了。大鹏感谢您的收听，明天我们再和您一起啊，继续往下浏览《三字经》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文学读物。今晚的9:30，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，我的搭档季彤还要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，也欢迎您到时收听。 旧的想法，别害怕不像话。